说呢？因为今天有些家庭经常充斥着伤人的话语，彼此不尊重、不忠贞、缺乏温情。那这类难题呢，正好反映出了圣经在大约2000年前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五节所预告一般，在我们这最后的日子，人们的性情会有所改变。因此有些人为了解决家庭的种种的难题，他们不惜花了一笔钱去寻求一些专业人士，比方说家庭顾问，向他们寻求指引。但身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却无需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向一个更可靠的来源寻求指引，那便是你手上的这本圣经，上帝的话语。耶和华上帝是人类的造物主，也是家庭的创立者，因此很合理的说，他必然知道建立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生活的要诀是什么。那自从人类被创造以来呢，经过了大约6000年左右的时光，上帝一直在观察着人类家庭的生活。他深知每个家庭所谓面对的难题包括些什么，同时呢，也向人类提出了解决难题的方法。请看圣经怎么样谈及这一点。在以赛亚书的48章第17节，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的第48章的17节，这里说，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说，我耶和华是你的上帝，教导你，使你得益处，指引你走当行的路。没错，正如圣经说，耶和华上帝是教导你，使你得益处，是在你当行的道路上引导你的。所以今天的演讲能够帮助我们对家庭的难题有一个现实的看法。即使是有时家庭的难题会相当的严重，但是耶和华上帝向我们提出保证，只要我们谨守圣经的原则，我们就有能力克服所面对的种种的家庭难题。你是否曾经想过，许多家庭难题的起因根源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家庭都引起很多不同的难题？一个最简单基本的理由就是两个字，自私。想想看，一个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是过着独身的生活，所以一个人可能已经过惯了20年30年自由自在自我至上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过现在他结了婚之后呢，他就是要一段时间去做出调整，他不能够再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他还要考虑到他的配偶或者是儿女的需要。结果有许多人就是因为无法去适应这种新的生活步调，结果就引发了种种的家庭的难题。除了之外，再加上今天的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影响之下，撒旦鼓吹什么呢？他说你必须要满足自己才能够快乐，所以这种不良的影响也加重了一些人的自私心，导致他们行事为人只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但其实与其表现这种自私的精神，圣经的道理是说，失意才是真正导致快乐的来源。那为了帮助我们克服这种自私的精神，请听听圣经怎么劝我们要行事。根据哥罗西书的三章第14节，请看哥罗西书三章第14节经文说，除了这一切之外，还要穿上爱，因为爱能完美的维系团结。 没错，圣经说无私的爱乃是维系家庭团结的最强大的力量，这跟自私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真正的爱不只是一种感情，也必须要用无私的行动去加以表现出来的。那待会我们会在哥罗西书的经文的不同的几节经文去探讨家庭的各分子可以怎么扮演个别的角色，以便能够促进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首先我们谈到丈夫，那一位无私的丈夫，他会先人后己，也就是说他会先考虑到家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愿望欲望放在家人之前。请你看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九和二十一节，同一本书三章的十九和二十一节。那在十九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不要发怒苦待他们。然后来到做丈夫的做父亲的二十一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气。所以经文很清楚说，爱妻子的丈夫不会苦待他们的配偶，也不会激怒他们的儿女。换句话说，不论人前人后，好丈夫好父亲会善待自己的家人，会尊重他们，以温和仁慈的方式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那么无私的妻子又会怎么做呢？同一章的经文我们看第十八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这在主看来是合适的。没错，经文清楚地说，无私的妻子她为顺服而支持丈夫，想尽方法去造福家里的成员。那这一身为儿女的呢，他们只要听从另一节经文同一本书三章的二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服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没错，经文说儿女要凡事乐意服从父母，不任性。所以从这简单的几节经文当中，你看出上帝话语的智慧吗？虽然是简单，但却是相当有力的方法，帮助我们减轻或者克服一些家庭的不必要难题。如果家庭的各分子们都能够按照圣经的吩咐而行，那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家庭就会更快乐更和睦相处了，岂不是吗？除了自私的问题之外，如果一个人是在认识真理之前已经结婚，那难题就是他的家人有可能有不同的信仰，因为他是在结了婚之后才认识真理的，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对实践圣经的原则。然后这时候当事人呢，可能就会面对一种逆境的情况。无论如何，圣经说我们还是要努力的促进家庭的和睦，因为我们的天父耶和华上帝会祝福我们所做出的努力。正如在彼得前书的三章一和二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良好行为可能会对那些不幸的配偶或者家人会有产生积极的影响。那有朝一日呢，很可能这些不幸的家人会接受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付出一番的努力，继续地表现基督徒的良好的行为。当然结了婚之后，若你现在是为人父母的话，一个很常见的难题就是随着你的孩子逐渐的长大，来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的孩子们对你的教育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反应，他们甚至可能会采取一种反抗的态度。那孩子小的时候，如果你回顾孩子小的时候可能 四五岁的时候，你叫他做一些事情，他会很乐意的去做。他可能会怀疑，甚至有时候会问你为什么，但是你只要说一句话，因为我让你这么做，他就会乖乖的去做。但是现在不同，当你的孩子来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们要的就是知道理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们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甚至会怀疑家人的价值观是不是对的。所以有时候来到这种场面呢，他的坚持看起来就好像反叛一样。那该怎么办呢？以及大发烈怒，在这个时候呢，圣经鼓励那些作为父母亲的，就要找机会和孩子们好好的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要敏于聆听，同时耐心的跟他们推理。记得不要马上断定你的孩子，当时就要推翻你的价值观。也许当时他接触到一些新的价值观时，他是要付出一番的挣扎，才能够接受你的价值观。这就好比搬家，请看看这个图片，你有搬过家吗？对一些人来说，搬家的确很头痛，太多家具。所以当你要从一间房子搬到一间新的房子，你要把你的旧家具带到这个新的新家的时候，那问题是，你认为在新家找到合适的地方来放置你所有的家具，你会认为容易吗？答案是肯定不容易，因为你的旧家的设计跟你的新家的设计是大为不同的。所以有时你一些东西你搬过去的时候，你不懂要放在哪里，所以就要时间去调整。所以同样的，你的孩子在十多岁的时候也正在为搬家做好准备。怎么说呢？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开始在收拾行李了。那么孩子在青少年期间，他会想想父母们所传授了各种的价值观，然后他会决定哪一些值得他真实的价值观，他才会带到他的新家，也就是他未来的成年的阶段。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他要把你的价值观搬到他未来的自己的成年的阶段，会容易去适应吗？就像搬家一样不容易，需要一些时间考虑调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父母们在面对孩子开始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反应时，不要马上激怒，要想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其实我们说他们这样做是带有好处的，请想想看，你的孩子如果现在他问也不问，就马上接纳你的人生观或者标准，那么以后他在外面的时候，他也许想也不想也就接受别人的标准，那是岂不是是一个很危险的陷阱吗？他可能会被引诱踏上歧途。所以他能够思考，能够推理，这是值得庆幸的。所以父母们，当你们面对教育孩子的问题时，要记得圣经的这项劝勉，在加拉太书的六章九节，请看圣经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经文说，我们行善总不要放弃，如果不灰心松懈，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没错，就算这不容易，父母也不该轻易放弃儿女，倒要耐心坚定地帮助他们。因为上帝的话语答应说，如果我们不灰心松懈的话，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是的，你所付出的努力会有带来一定的酬报，你会有好的成果。有些家庭有根深蒂固的坏毛病，比方说爱争吵，说话尖酸刻薄，那又如何呢？那么应用圣经的原则也能够改掉这些坏习惯。 那么看一节经文，根据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二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二节，这里说，这样你们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圣洁蒙爱的，就要穿上连续之情，仁慈、谦卑、温和、坚韧。没错，当家人意见不合或者出现难题的时候，圣经鼓励我们要培养和表现以下的这些特质，那就是刚才所读到的仁慈、谦卑、温和、坚韧，而不是像世人一般以恶报恶，因为以恶报恶反而会使到难题越弄越糟。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当然要培养这些新的品质那是不容易，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去培养这种新的习惯。那今天对配偶不忠也是一件很常见的事，经常家庭我们看报章新闻都会报道，其中一项就是婚外情，结果导致夫妻间的信任呢完全的受到破坏。通奸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背叛行为，所以想要重修旧好的话，犯错的一方就必须要诚恳道歉，并改正自己的行为，决定不跟第三者有任何的来往，也换句话说要跟第三者断绝来往。那对于清白的一方，也就是无辜的一方，他就要慎重的考虑到底要宽恕对方还是要跟对方离婚，因为圣经在这方面容许一个清白的要离婚或是要修好他们的关系。如果对方清白的对方选择了要宽恕犯错的一方的话，那他就必须要决心既往不咎。那什么是既往不咎呢？他可以跟从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的方式，请再读哥罗西书三章第十三节。十三节说，无论谁有理由对人不满，都要继续彼此包容，彼此甘心宽恕，耶和华怎么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甘心宽恕人。那有趣的一点在后半段说，耶和华怎么样宽恕人，你们也要怎么样宽恕人，要效法上帝的方式。那你知道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宽恕人呢？是的，他一宽恕人之后就一笔勾销，并不会耿耿于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效法上帝，如果清白的一方愿意宽恕犯错的一方的话，那他就应该不再怀恨在心。那为了重建夫妻的信任，夫妻俩都必须要坦诚的沟通，以诚相待，坦白的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必须的。正如有一位名叫做戴比的妻子呢，当她知道她的丈夫保罗跟秘书通奸后，她有什么感觉呢？她说，当时我满脑子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他们究竟谈过什么。她说，我变得精神紧张，无法放松，整天都在想这些问题，疑问一天比一天多。那她的丈夫又怎么说呢？保罗说，我跟戴比呢，有时会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但事后呢，我们都衷心道歉。然后这位丈夫说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由于夫妻能坦诚沟通，关系呢，就逐步拉近了。是的，重提配偶不忠的事无疑是件痛苦的事，但是要记得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跟犯错的一方算账，算他的纠账，反而是要看出问题的所在。要讨论期间要去明白到底为什么配偶会犯错，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犯错的因由，这样他们就能够记起 教训移民重蹈覆辙，所以要有正确的态度。当他们坦诚不公地谈论有关对方所犯的过错时，那么要重建彼此的信任呢，关键在于夫妻俩都要承担责任，合力挽救他们的婚姻，不要只是为了恢复以往的关系而已，刚相反，他们要着手建立比以前更和谐更稳固的婚姻生活。这里以上我们讨论过许多有关圣经的原则，所以你觉得这些原则是不是有实效的功能？不错，它是来自上帝的话语的智慧，因为上帝能够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家庭难题上有一个正确的指引，懂得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如果想要解决家庭的各种问题，关键在于你本身呢，必须要有很强的家庭责任感。怎么说呢？那就你个人本身必须要用你的言行表明，你决心不论家庭面对任何的问题，都要使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因为这是你最终的目标。所以你要负起你的责任，尽力而为。那么，借助努力寻求来自上帝的指引，将你所学到的圣经的知识不断的应用在你的个人的生活上，那么耶和华上帝也就会祝福你所做出的努力。那我们看看箴言的十六章第三节。箴言的十六章第三节说，要把你的事献给耶和华，你的计划就能成功。没错，要把你的事，包括你所面对的家庭的问题，献给耶和华，通过祷告向他倾心吐意，然后再按照他在他的话语圣经里所提出的指引，加以辅助施行其中的原则。那么接下来的经文说，你的计划你的家庭就会成功。没错，按照耶和华上帝的行事方式，我们肯定耶和华上帝必定会让你享有一个温暖爱心洋溢的家庭生活。 谢谢林弟兄给出一个实用的圣经原则，帮助我们可以在家庭里实践。那么下个星期我们在本聚会所不会有聚会的安排，因为我们会去参加在MIECC 举行的区域大会，所以后个星期天我们会继续有这个公众演讲和杂志讨论的安排。好，现在来到每个星期的杂志研读，我们请大家站起来唱王国诗歌84首，开始这个星期的研读杂志。王国诗歌84首，我很愿意。 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来参与今天的杂志讨论。就像诗歌唱出的一般，我们要学习怎样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且很愿意的这样做。那么这篇文章是取自诗篇146:9的主题经文，经文说：耶和华守护侨居的外人。